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8集山宿。过了一会儿，萧迟也说， 工部许多劳力差事都交给禁军做，从五年前开始，差使禁军的每一笔银子都记录在册，白纸黑字，督察院再查也查不出别的。 为此，萧迟也成了户部有名的讨债鬼，都当他讨钱拿去花天酒地，却不知道他这些年委实节省，唯一能称得上大花销的账目就是酒水钱。李建恒人虽然混，却对兄弟很慷慨，他每次叫萧迟也去东龙大街请姑娘宴狐朋狗友，都是他自己掏的银子。李建恒吃皇粮，又没正妃管教，没钱就问宫里要，贤德帝对他用钱这事儿从来没吝啬过，挪用自己的金库也会发给他，所以李建恒不缺钱。萧迟也没回城李北，但从来没有怨过李建恒，因为他比谁都明白，李建恒把他们这些狐朋狗友都当成亲兄弟。想到这里，萧迟也说， 太后救你自然是要用你，若是风平浪静，你兴许能在锦衣卫中步步高升，可先帝骤然发难，太后是不是找过你？ 沈泽川对上萧迟也的眼睛，他不能躲闪，一刻也不能。萧迟也的嗅觉异常敏锐，他只要露了半分的心虚，一定会被萧迟也看出来。沈泽川笃定地说， 不曾。 冷风吹拂，卷起两人的衣摆。萧迟也缓缓呼出寒气，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 那你运气不错。 回到去都时，天已蒙蒙亮，萧迟也在马上说， 我要去赶早朝，你先回去吧。 沈泽川颔首，看着萧迟也搭马离开。他回到宅院时没见到陈阳，应该已经去宫门外候着萧迟也了。沈泽川从袖中摸出了东珠，他用指尖夹着东珠在昏光里打量，然而他还没有取下布条就先顿住了。他脱衣时把东珠纳进了右手袖袋，可如今东珠是从左手袖袋里拿出来的。沈泽川轻啧一声，皱起了眉。萧迟也到了宫门外，下马钻进自家的马车，迅速换了官袍。陈阳还备了早膳，粥都是热的，萧迟也喝了一碗。陈阳跪在帘边， 昨晚去教场寻你也没找着人，近来去都不安稳，您出门还是得跟着人。 萧迟也割了碗， 你叫人随时盯着沈兰州， 宅院外面全部都是咱们的人，只要他出门必定逃不过您的眼睛，只是花家已败，总督如今盯着他有什么好处？ 萧迟也没作答，他垂眸许久，面色不佳，直到外边的陈阳提起早朝，他才用干净的帕子擦了把手，说， 我觉得这个人变化莫测，你如今看他可能看出一点会功夫的样子。 他看着分明比入锦衣卫时更加羸弱，若不是总督谈及秋烈时他出手相助，我必然是看不出丝毫端倪。不过总督若是让昭辉来看，兴许能瞧出些东西。 昭辉上次入都时跟他打过照面，没有看出任何异常，他那身体……你马上传信给李北，请师父来。 要请。 不论他用了什么法子遮掩，绝技逃不过师父的眼睛，况且我也找师父有事。 萧迟也拨转着扳指，默然地说，李建恒搁置了今日早朝，还没睡够，就听双鹿禀报说海良仪跪在外边。李建恒立刻清醒，可是他怀里的慕如还在睡，一时间也抽不得身，便只能仰着脖子 对双鲁低声吩咐： 你去打发他走。 双鲁出去不久又跪回来： 阁老一定要见皇上，奴婢说皇上还没起身，阁老便说他跪着等皇上。 李建恒慌了，怀里的慕如才醒来，他赶忙哄道： 乖亲亲，快穿衣服去后面的陈明殿用膳，正要接见阁老了。 慕如黑发如瀑，生得小巧玲珑，此刻也不纠缠吃闹，乖顺的穿衣。待穿好了衣，用他那款款深情的眸子勾了李建恒一眼，不胜恩宠般的扶着人起身。李建恒爱死了他这般模样，又恋恋不舍地拉着他的手，恨不得把人抱在膝上听政。李建恒连亲了他几下： 下一回朕绝不让你避退。 他抱着人说了好一会儿话，双鲁又进来催了一次，李建恒才不情愿地让慕如走了。海良一面色凝重进来磕了头。李建恒坐在龙椅上： 阁老请起，阁老快快请起。 海良一不动，又磕了个头。李建恒没得到回应，看了看左右，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他咳了两声： 哎呀，朕这两日得了风寒，早上就想再睡会儿。 皇上近来勤奋业政，老臣也有所耳闻，只是所臣奏折皆无圣印，老臣再三思索前来面见皇上。皇上如今正值鼎盛之年，勤勉执政，一扫先前萎靡之气，世事昌明，指日可待。 李建恒干笑几声： 还好还好。 但皇上身居大内，燕贼环伺，若放纵不管，久而久之，皇上必会耳目色听，远离时政。臣听闻竟是小患双禄受人贿赂，竟往皇上身边塞了许多不三不四的下流人。按照宫规，若非领旨受命，胆敢带领外人入宫，便该杖毙。 双禄扑通跪下去，惶恐地看向李建恒： 皇上， 明理堂乃天下光明圣地，岂容阉人喧哗吵闹？皇上。 海良一看向李建恒，李建恒胸口砰砰直跳，他看着严厉的海良仪，又记起那一夜的万分惊险，他掌心冒汗，没出息的在龙袍上擦了擦，竟连话都不敢接。外边的侍卫已经来拖双鹿，双鹿滑地哭喊： 皇上！ 李建恒看着双鹿： 罪不至死。 皇上，潘如贵构建阉党，勾结花思谦，在曲都内外兴风作浪，如今正该防微杜渐，以儆效尤。不仅如此，淫乱后宫，魅惑圣听者，也该杖毙。 海良仪坚定地说。李建恒心惊肉跳： 不敢不敢，有阁老如此贤臣日日督促，朕怎么敢胡来啊？那些捕风捉影的事情，阁老万万不能当真啊。 无风不起浪，皇上，红颜祸水留不得。 海良仪却冷酷无情地说。李建恒是真的怕了，他哪里舍得让慕如死，他仓皇起身狼狈道： 阁老，朕已知错，那双鹿伺候我许多年，今你便罢了，往后朕一定勤恳听政。 海良仪磕头，到底给他留了脸面。李建恒扶着桌子，听着外边的杖击声，一下一下，仿佛都是打在他自己身上。他百感交集，看着海良仪，既委屈也惧怕。萧迟也进来时，正见人泼水擦地，那血迹泼在脚下，红艳艳的渗人。明礼堂的内患都跪在外边，静悄悄的，没人敢抬头。萧迟也跨入门内，李建恒正坐在龙椅上呆若木鸡，见着他进来愣了半晌，竟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李建恒边哭边砸东西， 喊道：“ 这算什么皇帝啊？这叫人这样指着鼻子羞辱吗？铺天之战，莫非黄土？我宠幸个女子，有什么错？有什么错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